My Radio 独立付费节目，玉敏射马主持，玉敏、尤达、钱伟乐，一拖二四十十二，三四重彩咧就一二四十十二咧就复式穿匀佢，系嘛？三拖二五六七，咁三四重彩咧就穿匀佢 ，OK， 二三五六七。这个是尾场来的 ,OK, 我的貼士就是二拖三七八九二号 WinPay, 这个 Q 胆三四重彩就是二三七八九 富二代主持直船卡尔范少，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个礼拜的富二代，继续有我金融原人的负责人直树， 继续有卡尔啊， 系啊，咁啊卡尔啊，咁啊近来咁啊即系冬天都就嚟完啦，或者我都唔知道叫完咗未，因为今年好似都完全冇感受过冬天咁样。 哦，系啊，喺个温度咧，好似变化好奇怪啊，因为咧你见佢，同埋特别系相比你本身可能喺北方咧，你喺上海嗰边， 上海算南方嘅。 好啦，咁但系我觉得北啦，即系北上啦。 系。 咁啊，我觉得即系感觉上入相对可能会更加冻啲添。咁啊，所以你同香港翻嚟嘅时候咧，硬系会觉得个差别比较大啊嘛。 系啊，好多时咧就系相对比较冻嘅地方啦。咁其实上海未算北方，但系其实都已经去到好冻。咁更何况话北京啊，或者其他嘅国家城市咁样啦。咁啊，通常咧，当你好冻，其实香港人咧。以往好冻都会觉得有个习惯嘅，就系、是、去叫做避寒啊， 避寒， 避寒， 扯避寒， 扯避寒，即系系咯，你当系扯避寒啦吓。咁其实就可能通常就见到好多假期旅行啦，咁啊去一啲即系北半球、南半球、南半球、北半球咁样，咁啊啱啱好唔同嘅季节啊嘛。 嗯， 咁啊即系搭飞机就基本上都一个而家都变咗一个好即系平常嘅工具噶啦。我平時卡爾有冇話中意邊個航空公司咁樣嘅咧？ 塔飛啊，唔使講，係香港人至愛啦。雖然因航 其實點解嘅咧？ 我諗住主要其實係佢出發點又多，喺香港出發得多，同埋塔飛真係做得大嘅，相對嚟講，即係嗰時候我覺得佢一嚟選擇多啦，二嚟同埋塔飛，我覺得都算坐得舒服嘅，相對嚟講。 哦，咁其實路線比較多啦，咁香港去飛去好多地方咁樣都會，即系周圍都可以去到啦。 係啊， 即係直接係一機過就唔使話轉機咁樣啦。 塔飛係算係。我覺得算是這樣，不過咖啡咁多人嚟話佢賺唔賺錢就好見仁見智啦。雖然今年啱啱嗰份報告出咗嚟咧，話佢就叫做由虧轉盈啊，叫做好耐先係第一次。係 咪因為佢終於冇炒輸嘢啦？ 係，終於冇炒輸嘢，炒輸嘢嗰個大，終於可以減少翻個炒輸幅度。你相對翻咧以前其實可能你喺咖啡嘅，即係你嗰段時間咧，我見到其實佢輸得好多㗎。有即係朋友曾經買咖啡股票咧，都知道其實咖啡係基本上咧，佢過往幾年咧，佢業績都係唔係咁好嘅。咁我諗。啲人就話管理層有問題啦，但我其實以前都講過，你覺得咖啡佢出事嘅問題唔單止係佢管理層上面，即係唔單止係佢炒輸期咁，當然呢個係一個一大敗筆啦。但係其實喺同時啦，咖啡佢嘅嗰個營運嗰個能力，即係佢營運能力咧，其實相對好多嘅航空公司嚟講，未必算做得好好啦。特別近年咧，廉航冇起得太緊要啦。咁啊，廉航其實佢賺錢多咖啡好多。 講起廉航咧，我唔知道卡爾你咁即係尊貴嘅身份咧，就平時會唔會都話有去即係坐下廉航？ 有，我都 坐。咁廉航例如係啲咩咧？你坐過啲咩廉航咧？不如分享下你。 Air Asia 咯。 哦，係。 Asia 算我坐得最多嘅廉航咧，東南亞地區最盛行嘅。咁你話國其他就好似真係冇乜啦。以前都好似細個都坐過下歐洲嗰啲咯，咩 Ryanair、EasyJet 咧，嗰啲好平，嗰啲真係好平。歐洲嗰啲 咁啊，因為佢內陸機啦， 係陸機真係好平。咁啊，你喺東南亞地區坐 AirAsia 都好抵嘅。咁啊，唔係特別好坐，好坐一定唔好坐噶啦。咁即係你話唔舒服唔係咁，但係佢抵個價錢好抵咯。同埋 可能越南都可能都錯過嘅， 我唔知道你有冇錯過，就係近呢，我諗近呢五年興起得十分之緊要嘅春秋航空咧。 聽過冇錯過，好早好早，唔係近呢幾年，好早之前聽過，但係冇錯過。 係好早之前就聽過啦，但係佢呢近幾年，因為始終即係。即係國內的交通發展或者經濟發展咁樣啦，咁所以都變到係一個好即係好 common 嘅一個交通工具啦。咁其實我就坐過春秋航空啦。春秋航空嚟講咧，就一個好差嘅體驗啊， 好差嘅體驗。 人生裏邊覺得最差係覺得辛苦過坐巴士啊， 咁辛苦啊， 真係辛苦過坐巴士小巴。咁啊，即係其實佢咧本身咧，唔知係咪有意無意地啦，就首先個温度啦，就會調到同平常嘅温度有啲唔同啦，就會特別熱啦、特別焗同特別乾啦。 係。 咁你就可以買多啲嘢飲啊，喺嗰買啲嘢食啦。 咁乸狗。 咁然後咧就佢係基本上你一起飛之後咧，咁啊去到呢個高空啦，咁啊佢就會開燈，然後就落廣告啦，就會有個人就首先推車賣嘢啦，咁又同時間亦都有廣播，就係講佢啲禮品啊，有啲咩賣啊咁樣咧。咁基本上有啲人咧就覺得搭個短途機咧可以恰一陣啦。基本上如果你是一個好醒瞓嘅人咧，你就都冇乜可能話俾你瞓到覺噶啦。 咁難怪 或者你係如果高少少啦，咁即係本身佢啲位咧空間感都十分之細，你一定係頂腳嘅。咁所以係十分之唔舒服嘅一個航空啦。咁但係因為始終便利同埋平啦，我諗佢基本上差唔多平一半咁滯啊。對即係如果係對國泰啊咁樣嚟講，我諗個價錢都有平一半嘅。 我都唔止一半係嘛？佢好平，我記得。 我諗你當喺內陸飛嚟飛去就幾百蚊咯。 哦，咁但係我春秋嗰啲通常落飛嚟一個鐘頭就飛得完啦，係嘛？ 係啊，例如以香港上海為例子啦，咁其實來回機票嘅話咧，就大約係1000至1100嘅人民幣咁樣啦，大約個價錢。咁啊來回就已經飛到，咁個旅途就大約兩個小時左右。咁但係你要明白，即係呢一種廉航咧，通常 delay 嘅可能性都相對比較高少少嘅。 咁但係。呢啲咩廉航啦，雖然你講還講嘅，佢嘅賺嘅錢都幾多喎。而且講起廉航咧，我諗起啦，即係啲國啦，即係唔好話廉航，應該啲比較叫做東南亞地區啊，甚至可能非洲地區一啲嘅航空公司啊，我成日覺得同廉航相似嘅概念就係覺得，安唔安全咧？或者因為咧，會冇咁好咧？ 其實都係㗎，即係個心裏面有啲擔憂啦。咁啊，同埋就係尤其是近來啦，咁啊，大家都可能會諗起就係、坐飛機咧。以前咧，我都唔留意啲型號嘅。真心我其實你問我話邊架空中巴士啊，邊架係乜嘢大飛機啊，我真係唔係好識嘅。咁但係而家近來啦，就因為有啲新聞，咁啊令到我都開始去望一望，依究竟咩機打咩機咁樣咧。 哦，其實你講緊應該係我哋而家今日想講嘅件事啦。咁其實因為今日講起啦，其實呢、大家早排都聽過啊，即係喺埃塞俄比亞嗰度啦。咁啱啱去航空公司啦，咁咧佢哋就喺度叫做起一架機飛行嘅時候就成架機咧就喺即跌咗落嚟，成架咧就解體咗，咁全部人都冇得生還啦。咁其中一架好特點，大家講咧就係呢一個 Boeing 737嘅 MAX 嘅客機啊。呢一架咧咁本身咧就係喺即叫做 Boeing 叫做比較全新嘅機型嚟嘅。 係啦，佢同737係唔同喎，即 Boeing 737 差咗好耐嘅。呢個就新型嘅。 新型嘅 Boeing 737。 係啊，但係好多出咗廠冇耐咧，都已經就賴咗嘢啦。咁啊，呢一間咧其中一單，咁啊，我哋見到佢成架咧，即係冚咗地下，咁剩低一塊咁樣，全部解開曬嘅。咁啊，基本上我覺得呢一件事件咧，其實係反映緊一啲航空入邊嘅啲危機啦，有啲危險啦，或者可能都值得我哋重新去諗一諗下，即係關於航空公司同埋佢一啲嘅。一啲相連嘅企業相關嘅嘢啦。 其實我諗由古至今坐飛機都唔算話好安全啦，尤其是啲名人坐飛機，唔知點解特別唔安全嘅，無啦啦就墜機嘅。 我諗近幾年入面比較有印象嘅第一單應該係馬航啦，成架機唔見咗，到而家都唔知喺邊。 仲未有人找到，沒有了，找不到的。咁第二格咧，咁比較有關係嘅，咁啊，即係叫比較大單，我相信就嚟到而家呢一單。因為點解咁特別呢，係因為除咗今次嗰財比航空公司出咗事之外咧，咁對上咧嘅一次咧就喺印尼啦，有獅子航空啦，都一樣出事，亦都因為同一架機款。咁所以咧，好有印象就係呢段時間令到即係個波音737咧，佢都出即係個波音公司咧，個 CEO 都出嚟同你澄清翻，就話冇事嘅，即係都話冇事啊。咁但係冇事話冇事啊，意外就已經發生咗啦。咁我哋可以即係麻煩控制佢下一頁啦。嗱，咁呢一頁咧就講到其實咧， 哇，好犀利啊，識喐 嘅喎，啊，識喐嘅，咁其實係一個幾好嘅一個 illustration， 係啦。咁其實佢咧就係講緊成架飛機咧，本身飛到一半嘅時候咧，啲人話咧佢就係成個飛機突然間向咗下。咁最主要原因就係話咧，佢本身咧部機太新啦，佢新得咧你入邊咧有啲叫做好叫做自動嘅系統啦。咁自動系統入邊咧，佢個 AI 咧可以咧去叫做控制住。到一個控制員的指示，可能控制員是爬升，但他不爬升，他突然又向下，變相可能他一些 sense 到一些東西，他就立刻這樣做。這些是一些在 technical 上面，機件上面其實他們專門改良了，令到機器容易飛起到機可以省到油，但是在個 meantime 就是他的一些問題可能很容易會不穩定，他們就為什麼就 set up 了一個 AI 的功能去控制著機器，有時候 AI 功能太強大了就變成這樣， 太強大所以變成這樣。反而都想問一下，其實我沒什麼看到這件事，其實這一個失事事件是哪裡去哪裡呢，會不會是香港出發呢？ 我不會不會，我在比亞那裡起機的，咁印尼航空的私航都是在印尼那邊起，咁一起了沒多久就出事了，所以其實都未去到飛到哪裡，它起了好像會飛一個鐘之後的時間已經拿了東西了，所以這件事是令到叫做全球很多人都開始擔心，因為其實即航空公司即係航空事故咧，一單都嫌多，因為一單嘢入邊咧，佢飛機入邊有幾百人嘅咯，幾百人基本上係冇得生還到嘅，即係其實同你喺海南係差唔多嘅。海南你一撞船冇嘅啦，如果呢個地方就基本上揾唔到啊，你有幾多鐵達尼號啊，鐵達尼號都救唔到幾多人啦、啊，即係你唔似撞巴士可能都大傷，咁啊，但係巴士載客量相對又少啲，咁啊飛機入邊載客量多啦，而且基本上咧賴得嘢咧。都冇得救啦，所以你話你要攋嘢嘅時候，成日啲人話你要做呢一個安全措施啊，機組係同你解釋清楚。但係到真係有嘢嘅時候啊，唔通你真係走一次咩？佢作墮落嚟嗰下，就算你 set up 咗啊，你架機都俾唔到你飛出去啦。佢真係唔通真係每一個人有降落傘走咩？ 咦，咁其實係究竟係737 MAX 係出咗問題，定係我以後新機我都要小心啊？定係成個航空業都而家係出現一個問題呢？或者我哋可以都唔使睇呢個失事嘅圖啊，我哋都睇咗好多次啦。 係啊，我哋可以去下一頁控制嘅。係啦，咁啊，我哋即係講一講下，不如政府一點 reaction 先啦。咁本身咧，其實一次事件出嘅時候咧，好多嘅公司啊，好多嘅國家啊，即係其實應該好多國家啦，其實佢都開始咧就叫有啲禁例啊，就變去解決咗所以。解決呢一個問題，咁好多咧，好似包括啦中國啦，包括可能澳洲啊，好多地方都話唔俾737 MAX 咧繼續喺呢、這個即係相關嘅地區咧去起飛啦。咁當中咧，我特別啦，好似即係中國好早啦，咁香港都好快 react 咗，新加坡都係，特別咧係只係得美國同加拿大係比較慢少少，咁但係及後咧佢都好快就 say 咗 low 啦，就唔俾再去起飛啊。咁啊，但係最有趣咧就737嗰邊咧就話佢哋係唔會再起飛，佢都唔會去即係叫做 deliver， 唔會去將呢啲咁樣嘅飛機咧就俾一啲嘅公司入邊用住，但係咧佢哋會繼續生產。啊！有趣就係佢繼續生產，係啦，呢一款生產又繼續嘅。 即係其實佢哋對呢一款其實係十分之有信心啦。 其實我睇翻啲報告講啦，其實咧呢架機入邊佢 AI 系統雖然強勁，咁其實佢入邊話係有方法可以識到佢嘅。咁但係問題你話呢個方法識咗去嘅有幾多人識咧？又一個問題，因為咧本身可能好多嘅即係唔話機師唔叻，咁但係可能有啲嘢太新啦，佢未必有能力可以去掌控到嗰個技術啦。咁你咪冇人哋掌控技術嘅時候，變相咧。你就可能變很容易受到一些機械去控制了，因為其實我們都知道啦，即其實在 飛機嚟講，大家知道搭飛機咧，其實已經好耐以嚟咧，已經唔係即係人係揸噶咯喎。因為啲人又話機師佢都係瞓覺嘅啫嘛。 係啊，機師坐喺度啦，唔好話佢瞓覺啦。 之後都係同空姐玩啊嘛，嚇講起又嬲啊。 係啊，即係我哋都可以同空姐玩嘅。 可以可以啊，你可以同空姐玩，你比人高咯。係啊，我睇嗰套電影叫做咩咧？ 志明與春 志明與春嬌 係 啦。 三次 係啦，啱啦，你只咁樣同最只咁樣同飛空姐講得噶啦。啊，佢話咩啊？楊冪啊嘛，係咪嗰個咪楊冪啊？ 係啊，其實你搭飛機係瞓覺女啊、睇書女啊，定係啲咩類型嚟嘅咧？ 應該係吹水女。 吹水女， 因為通常啲 friend 喺隔離，之後就同啲 friend 傾幾個鐘噶啦。 哇！咁呢個我自己都有經歷嘅，咁所以就我都明白呢、這個苦況啊。 係啊，直樹啊，同感受過呢件事啊。 因為作為一個瞓覺女或者睇書女嘅人咧，就遇到卡爾一齊搭飛機，都唔知係開心定唔開心。 係啊，因為佢我哋傾咗兩個鐘定三個鐘，我唔記得咗。 我諗係差唔多。三個幾鐘啦，咁樣咁 係啊係啊，總之就係類似咁啦。我哋共同喺傾咗三個幾鐘喺機上面，都幾佩服自己。 咁但係如果你一個人搭飛咁點算咧？ 誒睇書， 哦，即係都係睇書嘅嚇。 係啊，因為通常有時咧搭咧啲機咧，你以為佢有電視睇咧，冇電視睇嘅。 我諗呢個通常咧大機先會有電視睇，咁所以廉航嘅話相對就未必會有啦。咁然後大飛機就多數都有。 我好失望啊，冇電視睇。 但係其實 啲劇噶嘛。 但係其實例如你睇呢、這個，好似我上兩個禮拜啦搭呢個國泰咁，其實你開都唔知道睇啲乜嘢，咁啊結果我又揀咗呢個周星馳嘅 冇芯片睇咩？ 冇乜新片咯，其實嚟嚟去都係嗰堆咯。咁該睇嘅你都睇咗。 有啊，新喜劇之王啊，等遲啲睇啦。 但係唔會喺國泰嘅航空睇咯，就即係佢哋未必會有咯。 哦，咁都好啊，至少啊，你都叫有啲機會睇下戲。我覺得睇戲都即係算係航空入邊可以享受。但係問題，你諗下，如果你搭嗰架飛機突然間會冧嘅，突然間會死嘅，咁你諗下，你冇乜有心情睇戲啦。你諗下，不如諗下，哎呀，點啊？點算？有啲咩最後遺言可以講啦？即係我諗呢啲係。航空入面安全其實幾重要咯，咁但係呢一個都揭示咗一個問題，就係第一個大家考慮就係一啲可能喺人工智能上面嘅能力係咪太強啦？第二就係其實航空業喺呢方面嘅管理有幾好啦。咁其實我哋 如果你遇到空難嘅話咧，咁俾你。打一個電話，咁你會打俾邊個咧？ 我空難應該打唔到電話噶啦。 我咁當然啦，理論上，因為以前啲人就即係當年九一事件啦，咁啲人就話準備墜機啊，或者點樣咧，咁啲人就盡量通訊咁樣，就唔知點解可以通訊到，然後就同屋企人講話我要咩啦咁樣。 我諗打 WhatsApp 咯，快啲嘢留個留言咯。 依但係其實我都想問啊，即係我相對比較古老啲咧，其實而家好多飛機都有 WiFi 噶咯喎。 哦，好似係啊，好似係啊， 係啊，即係俾錢啦， 俾錢咯，係啊，係啊，咁你 business class 嗰啲都會有嘅。 我就唔係好明喎，咁即係個理論上，其實飛機唔應該有呢一樣。網絡嘅咩？ 可能科技其實太發達啦，直説你唔明噶啦，你因為我都唔明嘅，但係我都唔明點解佢可以做到。咁但係總之呢件事係成功啊，係 apply 到啦。咁但係即係言歸正傳，我覺得咁耐以嚟，即係而家呢個最大問題喺我哋面前嘅，一定係航空嘅問題。咁啊，航空呢件事出現咗之後咧，我哋都可以即係去再望下，其實啲型號上面嘅問題，唔該控制去下一頁啦。我哋簡單可以望少少啦，其實737同737嘅分別啦。737 Max 其實係出咗冇耐嘅啫，你相對嚟講即係2014年到而家，咁啊737咧就出咗都叫做一段時間嘅啦。咁但係可以望到啦，其實737咧係用咗好多年啦，入邊好多時候咩 Ryanair 啊、United Airlines 即係啲美國航空公司用咗好多嘅。咁但係其實咧，我哋 1966年到而家嘛， 係啊，737 Max 咧啲美國航空公司都係用好多嘅 ，Southwest 啊、即係 American Air Canada 啲都係用。多嘅，咁但系咧，我哋睇完呢啲咧，系咪代表我哋即系身边系冇乜受影响咧？其实唔会出现即系一个使用嘅情况咧。我哋可以去下一页再望下，系啦。 其实唔知一架飞机系几钱噶咧？ 系啦，咁我哋可以望一望啦。咁其实咧，虽然咗喺美国方面啦，有航空公司用得多之外咧，咁第二咧，其实喺中国嚟讲咧，都已经有好多嘅航空公司用紧嘅。即系呢啲咧，我哋望到啦，东航啦、啊、上海航空啊、国航啦、啊。即係重慶啊、南航啊， 其實我有啲唔識啦，去到 係有啲聽冇聽過，廈門都聽過嘅。 九元，我對最尾個九元航空好， 係我未聽過。係啊，咁但係咧，即係都見到其實有一系列嘅數嘅一個情況見到啦。咁其實中國航空公司用咗幾多？咁啊，都而家成96架。咁啊，其實基本上咧，大家可能都有機會撞得正係呢一啲咁樣嘅嘅航空公司。咁但係咧，所以咧，大家首先第一步就係搭咧，就儘量睇下如果你呢啲。 航空公司入邊咧係有 subscribe 到嘅，而且 subscribe 比較多咧，咁你就小心啲啊。好似話咩海航都成十一格啦， 又係海航，乜都有海航。 南航都成南航有兩個地方嘅喎， 南航新疆公司啊， 我諗你應該同一個南方航空嚟嘅，咁但係都成廿幾格嘅喎，即係其實好容易撞得正。呢一啲咁樣嘅客機咯， 咦？但係我想問，咁中國而家禁咗未咧？ 禁咗啦，禁咗啦。 哦，已經禁咗。係 啦，而家禁咗啦。咁但係咧，即係你唔知幾時佢會解禁噶嘛？ 係。 如果佢真係話解禁嘅時候， 咁我應該坐定唔坐好咧？ 係啦，咁啊睇下睇多次清楚個飛機嗰個 會唔會特別平咧？ 我諗唔會啦。係。係啦，價錢係照收。咁啊，最多你可以買份保險咯。如果你知道有危險啲，買份保險咯，賠翻啲錢。 我條命就唔係好值錢咯。 都留翻啲錢啊，救咗世人啦，救咗你阿爸阿媽都好啊，係咪先？ 咁啊係。咁我寧願唔搭啦，咁樣講。 係啦。咁啊，但係即係總之有句，其實呢一架飛機其實本身喺成個即係全世界嚟講咧，其實都已經有一段時間使用咗幾年啦。咁但係又唔係話多，咁但係至少咧，如果佢真係出事嘅時候咧，出起事嚟對大家影響都幾大，所以係值得大家可能可以專注留意一下啦。咁究竟嚟緊呢段時間咧，佢呢航空入邊咧對飛機嘅發展咧，究竟會點啦？咁但係我諗真係唔知道直樹你有冇感受過咧？即係其實啲航空咧，其實航空公司竟然即係咁多年嚟個變化咧，其實嚟去得兩間公司嘅，係得波音同埋空中巴士。咁基本上咧，如果你波音咧有啲咩問題影響咗佢咧，基本上你就變成你只可以揀空中巴士啦。咁其實喺即係你一個經濟體嚟講咧，或者我成日懷疑佢講唔係一件咁良性嘅嘢，特別係而家如果你嗰個737出咗事之後咧，咁大家就更加要去使用同埋要依賴翻空中巴士嘅服務啦。咁但係實際上係我哋係咪即係一睇翻咁講，即係空中巴士用嘅人咧，我又唔知係咪真係咁多同咁廣泛，同埋其實相比嚟講咧。波音佢個技術睇得好似係發展比較好少少嘅，係啊，即係你比較嚟講咧，其實成個體系咧得兩間公司咧，如果一間你唔信嘅話，你變相你就可以揀一間，揀另會單位一間嗰度。但係如果你咁樣變相咧，一間又做得唔好咧，如果空中巴士咧後來又發現咩問題嘅時候咧，基本上你冇得選擇噶啦。 係啊，所以其實喺呢案呢件事上面咧，就世人都應該會好快就會忘記咗咯。 係啊，因為 始終冇得揀，係啦，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咁但係始终咧，成个即系呢个行业今日一个系投放量十分之大啦。咁你话好难会突然间话会唔会第三间啊？或者之后有 其实中国有整航空公司嘅， 咦系咩？ 中国有 即系真系整 真系 飞机 嘅，系好似有噶。 哦，咁系冇上市嘅系嘛？ 有冇人用都系个问题先咧，保系。 咁呢个都系啦，本身个品牌个信心问题咯。 我谂 咁我問你個問題啊，如果有個中國製造嘅飛機，定係坐波音737 MAX 好咧？ 737 MAX 出硬事噶啦，咁啊，咁啊，梗係坐中國製造啦。 哦，咁啊，又係咁咯。 係啦，即係你話 MAX 737 MAX 2。咁可能你問我揀嘅時候，我就會再諗一諗咯。但係737 MAX 出硬事嘅，死硬啊！基本上就係、 是。哦，咁所以就即係其實而家你咁樣即係嚇一嚇我咧，我都唔係好敢坐飛機啊。不如我坐高鐵翻去上海或者其他城市會更加好啲。 你唔好咁講，過兩日就要坐飛機咯。過兩日又要去，或者講起我過兩日都去上海。係、我都係要去。 係可惜我哋就今次就未能夠喺即係其他地方相遇啦。 係啊，咁真係，不過唔係好想成日遇到你嘅，不過所以唔緊要嘅。我覺得 OK 可以。接受啦，但系讲起即系讲起头先讲咁多件事， 咁啲航空公司咪好大件事咯？呢件事就会唔会影响咗好多收入咧？ 还好啦，我哋先麻烦控制员可唔可以去下两页啊？呢一页都系啊，呢度啊，系啦。咁我其实中间头先跳咗个版咧，就本身系讲人工智能，咁但系我头先都简单讲咗啦，其实就系一个。 就是、失敗咗， 一個失敗咗嘅一個效果啦。咁啊，變相咧，我值得大家留意啊。其實即係呢啲係討論咧，關於人工智能啊，或者係所謂嘅無人車啊，呢啲其實都係差唔多概念嚟嘅咋。咁啊，其實即係飛機做唔到啦。咁其實喺車上面咧一樣係有呢個問題，就話其實係好難去解決到無人車啊、無人駕駛啲嘅問題。咁呢個就係我哋見到嘅一個現象。咁但係啦。翻翻重點入邊嚟講啦，咁除咗呢一個，即係我哋講咗咁多，可能喺飛機上面嘅事件入邊，我哋翻翻重點就係講翻，實際投資嗰方面嘅影響啦。咁啊，唔使講啦，咁其實波音咧就一定係受影響噶啦，一定係股價插噶啦。你諗下， 係啊，就直情係插得好緊要啦嗰段時 間。合理啦，喂。 我作為一間製造飛機的公司，我的飛機出事喎，呢種嘅影響係幾咁大啊？即係以後仲會有人飲埋，就等於你之前有一間做疫苗嘅中國， 係 即係話疫苗有問題啊嘛。咁咧疫苗有問題，咁你就變相你仲叫點叫有人去買你疫苗？咁你估計一定係有人插嘅。咁呢啲係一啲即係叫做misconduct 咯，算唔算咧？或者係一啲叫做問題啦，係好 reputational 好難解決嘅。咁所以基本上由波音股價插係緊嘅。咁但係頭先直樹有另一個問題，就係講到話，咁航空公司係咪影響好大咧？因為喂，我而家變相可能我啲飛機又飛唔到咯喎。喂，咁我係咪好大影響咧？咁其實還好嘅，航空公司影響咧相對性咧應該係比較冇咁大，因為航空公司好多時候咧佢都係冇自己買飛機嘅。 但係其實就要睇佢有幾多架737 MAX 咯喎。 咁佢嗰啲係， 因為 佢係租啦， 係啊，佢租完翻嗱，即係我假設佢租咗好幾架737 MAX， 咁然後佢用唔到，咁但係佢都要俾租噶嘛。 係啊，咁但係嗱，講真句，咁始終好過你係買翻嚟嘅。 係啦， 買翻嚟嗰陣就好大影響啦，因為你架機真係廢咗鐵噶咯。 係或者好過你係製造嘅。 係啦，你製造嗰你買翻嚟都慘，你買翻嚟架機你用唔用得噶咯？你租你都有影響，但影響亦都細啲咯。 但我想問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唔知波音應唔應該要賠償咧？ 呢個睇合約啦，睇合約啦。咁啊，但係如果係啲即係 misleading information 咧，理論上 commercial 係會告到贏嘅。 係 係啦。咁啊，但係 咁，但係即係有個即係法律上嘅爭議都唔係一件好事啦。 係啦，咁啊都唔係好事。咁但係航空公司還好嘅，反而大家可能會比較留意係應該啲係啲航空租賃公司啊。咁就係其中我哋之前好中意講嘅一間啦，中國航空租賃啦。 我咁都講咗成年啦，當時都有40多蚊升到而家都60蚊以上。 係啊，咁股價表現係唔錯嘅，咁啊都近日都發做一啲嘅 result 啦，都做得唔錯嘅。 但係其實出咗呢件事之後咧，佢哋都有跟住跌 嘅 喎。 有跟住受影響嘅。咁啊，我都同過我哋一啲付費會員，我哋都討論過呢件事件啦。咁啊，我哋可以望到其實呢間公司嘅嗰個業務模式就係咁簡單啫，就係買飛機送俾航空公司，咁啊或者係航空公司將架飛機賣俾佢哋，即係所謂之後再就租翻嗰架飛機。咁呢個就係啲售後回租，或者係買完再直接俾個航空公司。咁都係一啲唔同營運模式，但係都係一個所謂嘅 leasing 啦，租任行業。咁呢啲咁嘅租任行業咧，基本上其實等於一間融資啊，一間 financial institution 咁樣啫，即係攞 asset 借翻啲嘢出去，其實就唔係話好特別，就可能你營運上效率啦。咁但係你話個業務模式唔特別嘅，咁但係 不如都簡單講一講個業務模式應該係點樣啦。咁其實係咪即係佢哋係咁？佢哋係咪買啲飛機翻嚟再借出去？ 係啦，係啦，係啦。就是很簡單，買個飛機回來之後就租給航空公司，之後就簽一個合約期，即可能簽一個長一點的合約期保障回 那看回就是最後的所屬權，即合約完了之後屬於是哪一個，就是所謂的 financial leasing 還是 operating leasing。 我們就不講太深入了，因為我部分都可能大家 其實最簡單來講就是他將架飛機租出去咯， 系啦，就租出去啦。大家就呢個就最簡單去現金賺錢嘅方式啦。咁其實呢間公司或多或少都會受到嗰個事件影響咧。 係有咩好咧？ 你話嗰、那個 即係而家咁嘅情況之下，咁 冇咩好啊？ 冇咩好嘅係嘛？ 冇咩好啊？係啊，直樹真係話咁，梗係冇咩好啦、啊，即係出咗事咁啊，因為始終架飛機都喺佢身上。咁、但係影響就實有㗎啦。咁但係你問我大與小嘅啫。咁但因為點解話有影響咧？最主要係你諗下，你買翻嚟個飛機，雖然我嚟緊咧十年可能已經租咗呢架飛機俾某間航空公司，咁啊租曬出去啦。基本上嚟緊十年咧，一定有錢收㗎啦。咁但係問題咧，我點都會受到少少影響嘅，因為如果架飛機十年之後回到嚟之後，喂， 咁啊， 係咪廢鐵啦？呢個就好其視乎波音737 MAX 呢個問題解唔解決到？ 係咁啊，暫時嗰個未知啦， 暫時未知啦， 咁啊，偏負面噶啦， 呢個係偏負面嘅，一定係，因為我覺得感覺上就似唔係咁容易解決到嘅。咁但係咧，始終咧，我哋又覺得咧，就呢間公司本身就實力都強喺度嘅。咁因為你可以望一望，其實佢本身佢嘅都係除咗股價上面表現啦，佢業績上面都做得好嘅，同埋佢本身融資嘅成本咧，其實都低嘅。咁佢因為佢係中銀下面佢擁有嘅一間子公司嚟嘅，咁而且佢喺成個亞洲區嚟講咧，佢就做呢一個航空租賃咧係最出色噶啦，因為佢嘅管理層咧最有經驗嘅，咁所以咧 我哋會見到其實成間租人租任咧，即係航空租任咧，其實佢點解過嚟有做嗰個業績做咁好咧，係有一定嘅原因咯。咁、我哋都見到，即係點解我哋當初啦，同我啲會員分享嘅時候啦，咁啊，即係嗰時三四十蚊，講到而家可能都已經升咗一半啦，四五十升以上嘅啦。咁呢啲咁嘅升幅，我哋當然覺得滿意啦。咁但係都其實有少少預期之內嘅。咁但係你話呢件事咧，即係波音架飛機冧咗咧，係我哋諗到咧。咁自然唔係我哋好容易，唔係我哋啲特別容易去預測到嘅嘢嚟嘅，即係呢啲冇人會諗到架飛機突突下冧噶嘛。但呢個我哋本身係一個合理上邊，你可以假設佢係安全噶嘛啲飛機。咁、但係呢咁突然嘅事件發生咗之後咧，咁我哋係會覺得對個公司咧係一定受少少影響。咁唔通唔該咁就下一頁啊？ 咁其實呢啲咁嘅情況啦，咁應該係點樣去拆解佢？點樣叫做影響多定影響少？ 係啦，咁首先我哋可以望下呢一個圖入邊啦。咁其實佢入邊亦都見到啦，即係佢入邊嘅機，我呢啲機型入邊咧有737 MAX 嘅組合嘅。咁入邊其實咧佢自己有咧真係買咗係五架，咁訂咗咧係好多嘅，有九十架。咁但係訂咗，首先佢未必送到嚟，特別喺而家咁情況咧，相信佢好大機會會去爭取將佢退翻去。咁、所以實際上佢有係得五架嘅。咁用而家實際嗰啲飛機嘅嗰個總數嚟講咧，五架可能佔得嗰1.幾% %，影響其實唔算好大啦。咁再加上你本身佢都話有，可能已經租咗炸出去，咁所以未來嗰一段長時間，其實佢未必係會叫做承受一個問題啊。咁所以至少賺咗啲現金流翻嚟啦。咁亦都即係所以影響又再細啲。咁所以我哋嗰陣時覺得，其實呢件事影響有影響噶啦。咁但係話影響有幾大咧？我哋又覺得唔係咁大。反而你股價如果真係回調得太緊要咧，因為呢件事件咧，咁我哋覺得可以係喺呢啲時間咧，趁低可以考慮一下啲吸入嘅機會咯。反而係。係啦，即係呢一個係算我哋即係同大家講咁今日成咁多咧，關於航空入邊嘅事件入邊咧，其實最主要想關注咧，都不外乎就係想講翻喺呢一個航空公司啦、波音之外咧，其實航空租賃公司都值得我哋大家留意，而大家可能一路又聽開我哋講翻即係中人租賃咧，其實入邊比較重點嘅呢一格佢呢一個公司咧，其實佢喺呢件事上面受影響咧，唔應該係咁大嘅，而我哋覺得應該係市場上反應過大啦。 我想其實另一個重點就是它的 business model 其實是相對是一個比較長遠也是穩陣的一個業務模式的、其實我們都可以作為一個如果這件事的消息已經 price in 了消化了的話，我們其實不妨都可以多考慮一下這方面。 是啊，所以我覺得呢有些時候呢，即是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叫參照面，我們角度來說，即我們覺得是有信心的在將來。而我們覺得很多時候市場上呢就很容易因為個別事件反應就太大，這些通常這些反應太大就很視乎投資者究竟你可不可以去反應得到。如果可以即是趁這時候輯入了，是反而一個挺好的事件。我想我們今天其實想跟大家分享的就到這裡為止了。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咁我哋以后再喺我哋嘅节目上或者我哋嘅专业同你讨论啦，多谢晒大家，拜拜。